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下午呢，本市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偏南风会逐渐增大，天气的清晰度有所提高。虽然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冷了，致使气温呢比昨天是有所回落的，但是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27度左右，人体感觉依然比较舒适，适宜开窗通风以及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今天下午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快速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是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 常喝豆浆会得乳腺癌，豆浆煮不熟堪比毒药，豆浆不能和鸡蛋牛奶一起喝。豆浆是国人喝了几千年的国民饮料，近些年来大家对它的议论越来越多，弄得人心惶惶。关于豆浆的这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在喝豆浆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禁忌？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丁阳给您说说这些黑锅豆浆不背了。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丁阳。您好，丁主任。 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豆浆哈、啊。刚才放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豆浆油条，这个搭配怎么样，你喜欢吗？ 就是说中国人的早餐标配嘛。 嗯，标配哈。那临床上比如说来到咱们这个消化科了看病，大爷大妈也好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也好，最终有没有因为这个豆浆喝的不太对然后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呢？ 应该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就是都说人食五谷杂粮吧，但是呢说老实话，每个东西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然后呢也不一定要不一定能长期吃。 嗯， 所以说在我们这儿经常见着呢，就是吃豆制品也好啊，喝豆浆也好啊，吃完了肚子不舒服的，包括有一些有痛风的病人是吧、嗯、吃完之后可能会痛风犯了呀，脚肿了呀是吧，会经常会见到。 对，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其实在吃的方面应该也是有选择的。有一些人特别的适合，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哈。所以呢，网络上关于这个到底适合不适合喝豆浆，这豆浆到底应该怎么喝，豆浆也是被很多东西背了很多年的锅。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豆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看待它和食用它哈。那么关于其他消化方面的问题呢，各位听友和网友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比如说像一些消化系统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那么您的状况是否适合喝豆浆呢？您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热线电话现在为您开通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大家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目前是在腾讯视频的腾讯直播界面正在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这些年豆浆您到底喝对了吗？ 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承办，各区卫计委和街道社区支持的2018年北京市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日前在丰台区花乡黄土岗社区启动。据了解，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依托北京丰富的医疗资源，持续走进乡村社区、驻京部队、大学校园和大型企业，并开展京津冀联合宣传服务活动。通过举行健康专家讲座、义诊咨询、人口文化慰问演出等方式，给群众送知识、送健康、送关爱。未来呢，将围绕健康北京、幸福家庭主题举办9场落地活动，向公众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和预防保健知识。本次活动由我们健康加油站栏目参与承办，那么大家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听到相关的健康科普讲座。高血压的朋友要注意了，日常饮食啊可不是少吃盐这么简单。首先呢，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包括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主要包括了鱼、鸡、牛肉、鸡蛋、牛奶、瘦猪肉、豆腐等。建议一天的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摄入比呢应该是1:1。举个例子，对于一个120斤的人来说，全天蛋白质的需求量是60克，这其中动物蛋白占30克，植物蛋白占30克是比较好的。其次，脂肪、食用油的摄入是必须，但不可以过量，每天25克，可以选豆油、菜油、花生油、玉米油等，这些对保护血管有一定的作用。特别需要提醒，合并患有高血脂症的朋友，胆固醇的摄入呢，还是要有所限制的，避免吃动物内脏、脑髓、肥肉、贝类、乌贼鱼等。另外，纯糖类的食物也得少吃，比如说甜饮料、糖块、甜点心等，偶尔吃一次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注意您的摄入量。对于很多正在戒烟的朋友来说呀，戒烟最难的是前100天，简直太难受了。那么该怎样度过呢？医生的这些建议可以帮到您。遇到了口渴、便秘、口疮的问题，可以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如果出现夜间失眠的情况，您只要白天限制午休时间，多活动，晚上失眠多梦也会改善的。其次，出现咳嗽、咳痰的情况，不必太在意，积极把痰咳出来，早日排除烟毒，您的肺啊就舒服多了。最后，胃口好了是好事，但是也不能多吃，一定要多运动，增加每天的热量消耗，就不会变胖。总之，出现戒断症状要对症处理，一般是1到3个月就可以缓解，毕竟戒烟对您来说还是好处多多的。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 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豆浆怎么喝才是对的。因为临床上呢，的确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消化科咨询哈，说自己就是豆浆喝了之后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不适症状。我们也查了一下网上关于这个豆浆也是有一些说法的，我们来挑几条比较极端的哈，也趁此机会来问一下丁阳主任哈，看看这种说法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朋友圈里边疯传一张小图，说浙江中年男性把豆浆当水喝，导致身体里雌性激素过多，两年时间，说他胸部迅速发育，从原来的平胸长到了地罩杯，最后呢只能通过手术切除乳房。网上还有一种说法，说男人不能喝豆浆，喝豆浆会变得娘娘腔，甚至还有杀精的可能性。我们先问一下丁主任吧，这种让我们听起来危言耸听的这种说法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呢？ 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主要还是跟那个豆浆成分有关系。我们都知道豆浆呢，大豆里边是有这个黄体酮的，这一类东西呢是大豆异黄酮，这一类呢是一个雌激素，属于植物类的雌激素，它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激素。然后呢，跟人体内的一些雌激素受体呢能够结合，然后呢起到这个雌激素类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实质呢，我觉得还是人体内这个雌雄激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过量摄入之后会不会增加改变这个雌雄激素的这个水平比啊？其实跟咱们举一个特别通俗的例子吧，就跟人体中医讲的阳虚阴虚、阴阳平衡的是一样的关系。女性呢肯定是雌激素为主导了，然后男性就是相反。所以呢就很多东西跟原理是一样的，过犹不及。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作为饮食来说，豆浆应该说只是咱们饮食结构的很小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如果适当饮用就完全不用担心就刚才咱们网上传的这些东西了。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不信，第一不要信讹，第二不要传讹，是吧，什么东西呢只要适当适度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想听到科学的解释哈，像这种事情一不用过分的去信，更不用把它夸大然后拿出来就是说给谁谁谁听把对方吓一跳，其实是没有必要这样的。另外我也在纳闷，真的能把豆浆当水喝，我觉得这个豆浆你让我每天不喝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又让我每天不喝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像这种把豆浆当水喝的行为，甭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是不是都不太可取？ 是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呢你要说天天当水喝，其实还是我觉得实践操作起来还是挺困难的。因为咱们自己可能都喝过豆浆，不管说热的也好凉的也好，当然热的加热温的可能口感最好一些。吃完之后呢，我觉得总会有一些就是消化不良的感觉，或多或少吧。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排气多了一点，有人会觉得怎么今天有点胃不舒服啊，有点胀啊，有点打嗝啊，是吧，就是说跟它的这种特性是有关系的。 就是原材料豆子， 对，豆制品它会就是说从咱们医学上讲呢，它会增加胃肠蠕动，是吧，促进胃肠的蠕动排空啊，是吧。可能有一些排便不好的便秘的人群呢，我们可能往往会建议他吃一些豆制品，吃一些粗纤维的东西。但是呢一般的普通人群，不管说是怕凉的呀，或者说脾胃虚寒的呀，或者说有一些本身就脾比较弱的人群的话，这豆浆豆制品还是适量 是吧？ 适量，千万不要过度饮用。 如果说你大量吃的话，首先它的这个蠕动，胃肠的那个蠕动，其实对于有一些敏感体质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然后呢，产生大量气体，我们说甭管是这种往外打嗝也好，或者说是排气也好哈，但是这个次数如果太多了的话，让你的这个身体都会觉得不太舒适。所以说，喝豆浆它一定要适量。哎，还有这个报道，我们来看看哈，这应该是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了。说听上去喝豆浆能达到一定的丰胸作用，但是另外一种说法说，女性如果长期喝豆浆可能会导致乳腺癌，真的会吗？ 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跟那个激素水平有关系吧。就是说，就是当然我们不是内分泌，不是肿瘤科的专家啊，就是说有些肿瘤的妇科肿瘤的发生是跟体内的激素水平是有关系的，包括围绝经期啊，就是更年期前后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包括囊肿啊，做了一些手术之后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这些因素导致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了。但是饮食这个事儿呢，应该说跟它是一个类似的问题，但是呢，饮食摄入来说，跟刚才说那些危险因素比，确实差的就比较多了， 微乎其微了。 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不要盲目去夸大，只要呢能够和适量的吃，适量的去用的话，应该不会引起特别大的问题。 我以前还看到一种说法，他说毕竟啊，这个豆浆里面含有的是那个植物性雌激素，它其实对于人体的那个激素的影响效果是比较小的，而且当你的这个摄入量其实是合适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想要达到的应该就是豆浆对我们健康这方面的一些好处。 对 啊，喝豆浆都有什么好处？就是植物蛋白的摄入吗？ 对啊，它有各种多种的营养物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优质蛋白，但实际上从这个人的能营养来说，糖类啊、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它都是含有的，而且它还对这个人体的就是有一些内源性的生理功效，可以取代人体的内源性雌激素在体内的受体位置，调节荷尔蒙的这个水平，减少罹患，其实是能够减少一些肿瘤的发生的，包括男性呢可以预防一些心脑血管还有一些前列腺癌，调节血脂，很多很多作用，包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哪怕是单纯从蛋白质的这个摄入的角度，刚才我播那条消息里面不是也说吗，建议您一天呀，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摄入比例应该是1:1哈。所以其实现在你要一说到这个植物蛋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豆制品。 嗯 嗯， 对， 所以在这里如果说保证这个每天的植物蛋白的摄入量的话，那各种豆制品其中包括了豆浆、豆腐、湿豆腐、干豆腐哈，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摄入了。嗯，所以又是那俩字儿，适度适量。诶，这个提问我也挺想问一问的，就是喝豆浆，喝凉的喝热的，尤其是对于胃肠道方面的影响，这个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这个就是从大的原则来说呢，大家都能理解。凉的中医讲叫热者温，寒者热之，热者温之，热者寒之，对吧？就是说你要是脾胃虚寒的人，肯定喜欢喝热一点的，对吧？然后呢，豆浆有个问题呢，就是后面可能有的网友提到了，就是这个加热的问题，加热煮沸的问题。它到80度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那种，就是那种豆制品的一些分泌的一些，气泡一样的这种性状，大家煮过的人都知道，这会儿往往会就是说掩盖一些情况，比如说它没有，简单说啊，没有煮开，就是实际上你觉得它已经煮开了，但实际上它没有煮开。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就是煮豆浆的时候，一定要用这种有这个温度刻度的这种豆浆的机器，现在都挺先进的嘛，有那种液晶 显示现成的豆浆机啊什么的。 对，不要单纯凭肉眼去观察，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真正煮沸的话，那就是会有很多这种非良性的物质的一些残留吧，会损伤咱们的这种身体。 所以说这豆浆， 所以说呢，咱们 热着喝， 一个是呢要喝这种充分加热以后的，另外一个呢就尽量喝温热的。 到了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去一些这个外卖啊什么的，然后来点，经常现在已经把豆浆当成饮料当中的一个品种了嘛，然后服务员还会问您，这个是加冰吗？ 对，他那个，当然他那种是就是说加热煮沸了以后再来给它凉化了，是吧？ 对， 确实我们不太建议这么来加冰，这种从尤其对消化功能不好的这个朋友的话还是要注意的，不能盲目嘴上的这种感受。 您觉得可能夏天喝点凉的挺爽的，包括这个凉豆浆，但其实尤其它挺伤我们的脾胃的。 对，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去打完球啊，夏天运动以后可能会喝点凉的饮料啊，什么冰镇饮料啊什么呀，其实呢就是说不管是从中医的这种寒包火的也好，或者说从西医来说，这种它对体血液收缩血管啊、血液循环抑制啊这些角度来说，对人体应该说是远期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好处，可能只是图了一时的痛快。 哦， 原理上是一样的， 所以甭管是凉的饮料还是说凉的豆浆，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可能都是这个弊大于利。 对，当然就是我们就讲一个笑话，就我们前一阵就冬天嘛，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就是也会喝一些饮料嘛，那个服务员经常问您是要常温的还是 要冰的， 冰的是吧？然后呢，往往从冰箱里拿出来比常温的还要暖和一点，因为外边这种尤其在北方嘛，尤其我们有黑龙江的同学来经常跟我们聊这事儿，所以大家选常温选冰的时候也要慎重， 也要看看您当时是在哪， 到底选好是哪一种。 这要是在东北来个常温的吧，拿回来就已经冻了， 已经冻零下20-30度了。 对对对，哈，这是一个玩笑，但是其实在这里呢还是要告诉大家，任何的这种我们喝到肚子里面的跟体温越接近的越好，然后呢你稍微温热一点的这种 尤其是对于脾胃本身是比较虚寒的朋友来说哈，是更有必要的。 就是这个问题呢，就大家说起来可能都觉得，哎，没事儿，我就偶尔喝一下，没事儿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但实际上呢，我们在门诊见到一些，到一定年龄或者说出现问题的病人，我们会追问他的病史，往往就是说有一段是有一个长期的不良生活，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贪凉，是吧？我们见过小姑娘二十多岁就萎缩性咽炎了，见过小伙子三十多，真是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病变了。是吧？所以说，在这个尤其在日常生活的积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由于贪凉是吗？ 对，它是一个危险因素。包括他晚上去吃夜宵，或者说不按点吃饭，然后呢，每顿饭都要整点凉的，是吧？ 哎，所以我发现，就是关于饮食这方面哈，有一些特定人群，他的一些特定的饮食习惯，像你刚才说的爱吃宵夜的，然后呢，通常去吃宵夜的人，他选的那些菜品又很刺激。甭管是烧烤也好，还是那种麻辣刺激的哈，然后一旦吃麻辣刺激的，很多人同时就会选凉的饮料，所以他基本上就把这些所有会伤脾胃的东西同时就给摄入进去了。 对，这些人群呢，在我们这个就是来看中医的人群里边，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细分。 哦， 有些人群呢，他是属于中医讲的胃强脾弱，他有胃火。 胃强脾弱， 对，胃强脾弱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群，胃强呢，他有胃火，是吧？口干口渴，喜凉也，喜热也，喜凉也，喜欢吃凉的，贪凉，然后呢，身上会觉得热，然后呢，下午晚上会尤其会明显，到早上就没事了。 哦， 然后呢，口特别渴，特别喜欢喝水， 嗯， 是吧？然后这一类人群呢，我们经常会给他做一些宣教嘛，是吧？我们在饮食忌口同时呢，我们通过中药的一些调理，包括去清胃火呀、健脾啊，可能会有慢慢让他改变过来。但是他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需要从日常做起， 嗯， 因为我们确实见到一些出问题的。 所以你看看，身体的这个问题，大部分还是由于我们日常生活起居、饮食这方面，您到底有没有注意？因为等你发生了这个已经到了疾病的角度去医院看的时候，医生除了给您拿药来进行一方面的调整和治疗，更多的还是靠您去调整不良的生活习惯。 对，昨天今天门诊有个病人就跟我聊嘛，他说他前两天刚从就是西医院过来，然后这次来我们这儿看，然后看了就是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嘛，他说我怎么感觉你们这儿大夫，当然他说的很褒奖了，他就说你们这儿大夫怎么那么有耐心啊。我说消化的问题呢，跟别的科的问题不一样，就中咱们老百姓经常说叫三分治七分养， 嗯， 是吧？我们用的药再好，或者就再对您这个症，如果您饮食不注意不配合的话，这个病肯定不会好特别利索，而且呢很容易复发，很容易再出现。 所以你 看 所以我们可能会唠叨一些， 既需要有好医生，也需要有好患者，这个配合就很重要。 对，就互相理解吧。 没事，这个唠叨我们不怕。好，哎，我发现临床上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就是您跟他说您的情况呀，可能不特别适合喝豆浆，他同时就会问您，那我适合喝牛奶吗？会把豆浆跟牛奶拿起来一起对比吗？ 这个经常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说牛奶呢，就是咱们经常就是国家层面或者什么层面，或者喝多少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啊什么的。 补钙啊什么？ 不。就是从各种原料来比较吧，但是咱们亚洲人群有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喝牛奶经常有出现问题，就是 拉肚子， 一喝牛奶就拉肚子，就窜，是吧？ 嗯。 然后呢，豆浆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它没有牛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就是说它这个它也含糖，也有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的成分呢，不像咱们就是说就是咱们从就是消化系统那个酶的角度来说吧，它不像牛奶那么敏感。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从喝的角度来说，大家都是能接受的，是吧？ 哦， 当然你主要注意温度，然后呢煮开了一般都可以喝，就是接受度啊，或者说一般的这种耐受度应该都会好一点。 嗯，那其实像这个豆浆也好还是牛奶也好，它是我们要同时来选择和摄入呢，还是说到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牛奶喝不了的情况下我再来选择豆浆，从这个营养摄入的角度 应该说 怎么来考量， 互相补充吧， 互相补充， 互相补充吧，对吧？它从就是不管从这个三大基本能量来说，什么糖啊、蛋白质啊、这个氨基酸啊这些成分来说，还是从它这个饮用的方法呀、时间来说，都是我觉得是一个互相补充的。 如果是你的话，在你们家这个您豆浆也能喝牛奶也能喝，你会把哪个放到什么时候来喝？ 我大概就根据我的时间吧，比如说那个早上就是起晚了的话，可能就是方便点，豆浆可能那个就是牛奶可能包装会方便一些吧。当然这个可能是提了一些这个对加工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豆浆呢，豆浆往往来说呢，就是你像我们医院可能单位食堂有现成的，它能做好了的。但是一般我们要喝热一点的嘛，可能就需要起得早了，我可能就喝点豆浆。晚上呢，我可能就是喝牛奶为主。因为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些不耐受的表现吧。 嗯， 牛奶呢加热，在家里加热一下可能比较方便一些。 嗯，所以说你看看，那我就跟你学吧。以后早上起来如果是可以的话，那我们就喝点豆浆，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来这个牛奶。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当然了，前提是豆浆和牛奶都是比较适合您的情况哈。也有一些人我听说是不太适合喝豆浆的，比如说痛风的朋友，听说应该少喝豆浆或者是不喝豆浆。 他就是嘌呤饮食的问题，对吧？他就是不管高尿酸还是这个痛风发作的话，肯定豆制品不光是牛奶了，包括动物内脏啊，什么这个海鲜啊、啤酒啊，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都不适合。 对， 还有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喝豆浆吗？ 就是咱们孩子吧，我们经常会给孩子买各种奶粉，是吧？当然这个国内的也好，国内国外都有很多品牌了，但是很少我们会让孩子去喝豆浆，对吧？因为他确实缺乏很多酶来帮助消化这一块，他肯定是孩子，大家就不要去，特别小的孩子，婴幼儿， 比如说3岁之前的， 对对对， 对，可能还是更多的喝奶哈，而不是喝豆浆。还有什么人不适合吗？ 还有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些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包括 有什么症状的？ 就是恶心、打嗝啊、嗳气啊，是吧？经常我们会说的文雅一点，这个咱们医院上讲屎气频传。对吧，他本身呢一吃这种东西就消化不好，他可能缺一些酶啊什么的、对吧，人一吃黄豆就放个酶丸、对吧，然后呢有的人一喝了也胀肚子，对吧，但是他也不拉，他老排不出来， 但是不舒服， 他就不舒服了，这种大家吃过一两次就应该有这种深切体会了 啊。所以你看看，这又是另外一种，豆浆虽好，但是啊他也真挑人，特别小的孩子3岁之前的不建议您给他喝豆浆，平时就知道自己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啊，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嘌呤高的食物从豆子里面摄取的，那这类朋友可能也不太适合喝豆浆。还有就是平时但凡您喝完豆浆腹胀腹痛往外吐气儿、嗝腻还有这个就是拉肚子的哈，那对这些朋友豆浆可能也不太适合您。所以说如果是想要补充豆制品的话，可能从其他方面来选择吧，就起码不是这个豆浆了。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豆浆到底应该怎么喝。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和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丁阳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很快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

爱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丁阳，和您聊聊这个豆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喝哈。上半段的时候也说了，首先大家要谨记的两个字儿，就是豆浆虽好，喝它一定要适量。如果永远不喝豆浆呢，这个可能是要分人群的哈。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几类人，特别小的孩子，三岁以下的，我们可能不给他喝豆浆。还有就是这个本身您喝完豆浆之后症状特别明显的，什么腹胀啊、恶心呢、呕吐呀，然后呢嗝逆以及这个排气特别多的这类朋友哈，拉肚子的，那豆浆可能就不适合您了。还有就是这个它里面还有比较高的嘌呤，所以呢您如果是这个痛风的朋友，豆浆也不太适合您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喝豆浆？凉的记得真的是所有人其实都不太适宜的，尤其是在大热天里边喝凉豆浆特别容易伤到您的脾胃，那这个消化系统可能就会被它受到影响了哈。所以呢这个豆浆我们在选择在使用方面一定要适量和科学。大家关于消化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来和丁阳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 010-6515-0822 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的，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刚才呢宋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他是78岁了，肾功能不好，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想问问他的这样的身体情况可不可以喝豆浆呢？ 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慎用吧，慎喝。因为这个咱们肾功能不好当然就是分很多阶段了是吧，如果早期呢出现只是尿里有蛋白，但是呢咱们就是肾功能首先要评估一下肾功能到什么程度了。受损呢我们早期会有一些尿里边尿常规会有一些小量的蛋白，我们可能蛋白会出现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但是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会做一个24小时的定量，可能会去考虑有没有就是继发的一个肾损害了是吧。所以说呢如果在只是一个初期呢可能可以少量的喝，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豆浆从咱们饮食结构来说应该说不是那种不可替代品是吧，所以说呢像您这种情况还是要慎重吧，最好暂时先别喝了。 嗯， 然后呢到这个专科肾病这块呢找这帮肾病科的大夫来再给您评估一下， 就是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肾脏它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对，能不能因为咱们肾里边来漏蛋白，肾功能受损的话肯定对蛋白质的这种摄入啊肯定是有要求的， 就不光是豆浆了， 对，包括有些就是高脂肪的高能量的东西， 高蛋白的一些食物您可能都需要慎选慎用了是吧。 对， 嗯，所以这个应该是看一下什么肾脏内科是吗？ 就咱们的肾病科 就可以了。宋阿姨建议您呢还是把这个情况哈请这个肾病科的医生来帮您评估和判断一下，那个时候除了豆浆还有哪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怎么来选择怎么来食用，甚至这个一日三餐我们该怎么样的合理的来搭配哈，肾病科的营养科的医生都会给您提供专业帮助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提问。关于这个喝豆浆，网友水儿他说每次喝完豆浆他都会腹胀，有的时候还会闹肚子，这种跟牛奶似的也叫乳糖不耐受吧，是叫乳糖不耐受吗？这个不是乳糖了， 对，它那个糖的 豆浆不耐受， 对，成分不一样，可能跟它这个分解代谢以后对这个增加这个胃肠的动力啊，增加这个改善那个胃肠道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嗯，还有一些人说自己呢是什么情况，空腹喝完豆浆可能会出现这种腹胀和不适的感觉，那是不是就应该豆浆配着点油条吃啊？ 对，就是可能就是咱们说嘛，经常说它这里边有一些蛋白酶原的抑制啊，这些作用，就是从这个就是咱们消化系统有这个化学反应，也有这个物理的一些蠕动，对吧？咱们有排空作用，也有这个化学的一些反应。化学反应里边呢，就是咱们胃里边会分泌各种酶，然后呢，这些酶原呢和这个酸性环境下，然后呢合成一些酶来帮助消化。 然后呢，咱们这些食物呢，就是有些食物为什么不能吃或者少吃呢？它就影响了这个化学反应的过程，是吧？咱们网上经常说什么，有的人这个喝了豆浆以后，这个营养物质蛋白质吸收不了了，是吧？他们就说有这个蛋白酶原的一个抑制剂，是吧？这个也是一个说法，但是这个其实呢，关于饮食方面，其实很多话题还是有争议的，因为呢，就是。有些人群认为呢，你有这个抑制影响你蛋白质吸收，你就不能吃了。但是有些专家又认为呢，就是说你这个蛋白酶原，如果你充分的烹煮、充分的加热，到了一定温度之后，这个抑制酶的活性呢就被给消掉了，它就不会去抑制了。所以说呢，就是总括下来呢，就是在某些没有特别明确概念的一些领域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呢，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尝试，但是呢，没有必要长年累月的大量去摄入， 嗯， 对吧？然后呢，每个人群呢，还要看一下自己的情况。 对，主要也是看你喝完豆浆之后的反应。如果你真的是属于喝完那种啊，立刻这班还没去上呢，就要去拉肚子的这种，那建议您肯定就别喝了。 对，反应大这个事儿，大家应该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 因为刚才我记得你说的一个，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就是它毕竟不是那种不可替代的哈。 对。 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身体真的就不特别适合的话，那我们就不选择它就好了。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提问：豆浆喝什么时间喝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按照上半段咱们俩聊天，你说你的话会选择早上喝？ 我觉得早晚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吧，就是说空腹和餐后吧，还是跟别的东西一起来喝吧。就像咱们吃药是有时机的， 嗯， 是吧？比如说消化的药，保护黏膜药，我们可能要饭前吃。然后呢，动力药呢，可能那个动力药也是饭前。然后呢，促消化的药可能饭后来吃。 哦， 所以呢，豆浆我们建议也是饭后或者餐中来吃。就像咱们包括降血糖的药也是这样。 嗯。所以其实喝豆浆，包括如果您空腹喝豆浆觉得它不舒服的话，您可以第二次尝试一下就着点东西哈，比如说这个面包啊什么的，油条啊什么的，哎，您看看这样配着喝豆浆，您还会不会有那种不适的感觉？如果说哎搭配点什么东西吃，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就可以搭配着吃吗？ 对，可以。 嗯、油条、豆浆，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煎饼果子来一套， 来一套吧。哎，我们再来看看。喝豆浆的时候有什么食物是不能和豆浆一起吃一起喝的呢？有没有？ 就是没有，就严格的吧，就是也是刚才那个问题吧。大家有的人会说这个，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的，比如说鸡蛋，说是不能一起喝，不能一起吃。 以前我看是说豆浆配鸡蛋说不好吗？ 对，他就是说有些就是食物呢，会因为喝豆浆了影响它的吸收了。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没有特别绝对的，这个事儿还是从学界是有争议的。但是从这个咱们日常生活来说，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咱们，包括咱们现在家里都买了豆浆机嘛，我们还会鼓励大家跟很多东西跟豆浆一起来配，一起打这个豆浆来喝， 嗯， 是吧？跟豆子一起来打这个汁儿来喝，是吧？我觉得就是从我们临床观察来说，没有特别绝对的，只要你不是那种影响消化的，容易。梗啊，豆制品就是那种产气儿多的东西，是吧？这类的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剩下其他的，其实豆浆都是可以的哈。 对。 对于平时就脾胃不太好的人，然后如果想要喝豆浆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整个就是更容易被身体接受啊？怎么搭配啊？这些方面，你会有什么建议吗？ 那就我们建议呢，就是您喝豆浆呢，首先要加热，充分加热，这个是一个前提，对吧？刚才咱们说到的，保证这个。不会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然后呢，我们会加一些这种，就是咱们打汁儿的时候，一般也是打汁儿嘛，自己买一个机器，比如说加点这种健脾的，什么薏米啊、山药啊这类的，一起来打， 哦、 这样呢可能会有健脾的芡实，是吧？红小豆、这类的， 薏米、芡实、山药、红小豆， 对， 这个都可以和豆浆一起来打。 对，一般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超市里买品相会好一点，然后药店里买呢，可能品质会好一点。 哦。 嗯， 那还就超市其实能够容易买到的地方，我们其实买就可以了。 大家可能更容易得到一些，嗯、对，就去大的正规的，不要去那种小的超市。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哈，什么东西都适量和适度，您别觉得把这个当成了这个养生保健，我得天天吃、顿顿吃，那就不合适了。再来看看煮豆浆。上半段我们曾经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这个豆浆表面80度左右的时候，它上面会产生非常多的泡沫。哎，这一个泡沫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沸腾产生的哈。其实那个时候温度和煮的时间还不够呢。那这个时候豆浆喝下去，有一些人 就甚至会出现那种呕吐腹泻的那种恨不得是中毒反应一样。 对， 说豆子如果是生的煮不熟的那一定会出问题。 对，它本身就是说会出现一些凝集素啊，胰蛋白酶的抑制剂啊，就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充分煮熟的话，它可能会在这个豆浆内残留，大家喝下去以后呢，会影响了正常的这种消化反应、化学反应的一个过程， 嗯， 会引起一些消化不良，可能有一些毒素还会从人体就被吸收了，大家可能会包括恶心吐啊，这都是人体一个保护性的反应，它要把不好的东西给它排出 来，排出去哈， 不管是从上面排还是从下面排。 哦，所以说煮豆浆一定是要煮透的，我们要看到它有真的沸腾，还要持续一段时间。那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交给豆浆机。 对啊，我们就选一个有液晶刻度的。 对对，能够看到 细节决定成败。 对，能够看得到里面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哈。所以呢，豆浆一定要煮熟煮透了再喝，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容易出现这种不舒服的头晕、肚子疼、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些症状。但是即使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我们说拉出去了或者是吐出去了，那是不是就可以了？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吗？ 就是我们这其实这个话题呢，跟咱们平常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发烧了，我现在咳嗽了，我现在恶心吐了，我现在拉肚子了， 嗯， 就是我们第一反应可能说啊，我要吃，咱们中国人喜欢吃消炎药，消炎药包治百病，是吧？我觉得其实呢，很多情况下它是人体的一个保护， 嗯， 从中医说呢，是一个正邪斗争最激烈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它会有一个节点，就包括我们中医说叫战汗嘛，是吧？我们有自汗、盗汗、黄汗、战汗，是吧？在它这个正邪斗争的一个节点，就人体会出现一种保护的反应， 嗯， 对吧？我们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给它排出去，如果你能排出去了，人体就恢复了。经常我们去医院看急诊、看门诊，有的病人特别不理解。大夫跟我聊了半天，对我的病情也充分了解了，说你回去观察吧。 很不满意的离开是吗？ 就没有讨一片消炎药出来。 你怎么不给我开点药，不给我打点针呀？ 你没有 输液， 没有给我进一步的处理，对吧？但实际上呢，我们更相信人体自身的一个调节代偿吸收调整能力。 嗯，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家先观察观察？ 对，我们可以去判断一下，是不是这个拉完之后人就很舒服了，然后呢，这种恶心呕吐啊、腹泻的症状是不是能持续不能缓解了？ 嗯。 另外呢，包括体温啊，包括这个出汗啊，包括人的整个乏力啊、没劲儿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感染的一些迹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判断是要不要去医院去急诊了， 哦， 对吧？包括我们有经常那些喝多酒的人群，是吧？他去急诊，我们见过特别多，喝成什么样的我都见过，能不能洗胃、不能洗胃、不愿意洗胃、想洗胃、撒酒疯的，我们都见过，对吧？ 哦， 但是他这个时机呢，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了，而不能让病人自己来，他完全由他自己来判断。 哦，所以这个喝酒跟喝豆浆那两码事儿哈，一个是情绪能控制，一个可能是控制不了的。 对， 那不管怎么样，它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影响在那个时候是都存在的。那如果只是单纯的呕吐和拉肚子，一次拉肚或者是一次呕吐完事儿之后呢，觉得诶没有什么不舒服，没有问题，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就是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盐分进去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经常那个做菜，不是说有些豆吃完了会中毒吗？对吧？ 那个豇豆啊什么的， 有一些特殊的豆子、嗯、豆一类的，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需要自己来观察。但是呢，就像我们还是反复强调，就我们的饮食现在一定是多元化的，千万不要可着一个劲儿就没完了，嗯，是吧？电视上说这个好，咱就盲目跟风，是吧？包括前几年出过一些， 不能把绿豆价格炒上去， 对， 也不能把黄豆价格炒上去。 某些养生专家来误导大家了， 啊，那是骗子，那不是专家。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中国传统饮食讲究五谷一为养，失豆则不良，所以说呢，适量的摄入豆子。现在其实前两年我特别爱喝的那个叫五谷豆浆。当时我发现那个里面不只是五谷了，好多的豆子，包括花生啊什么的，黑豆、红豆、绿豆、黄豆全都有，然后往一起榨，这样的一个好多豆子的那个大集会，然后这种摄入的话会加重我们肠胃负担吗？ 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现在营养学讲，可能它需要这个饮食多样化，就是各种维生素、蛋白质啊，各种这个摄入。 嗯， 然后从中医理论来说呢，中医可能讲五色入五脏嘛，青赤黄白黑，可能对应于肝心脾肺肾，是吧？然后咱们豆浆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黄豆这一类的，然后呢，后面我们也会介绍这个豆汁儿，可能用的绿豆多一些，对吧？然后呢，我觉得还是需要适当的，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搭配，是吧？比如说呢，我们配点芝麻，是吧？它可能入肾，可以乌发呀， 嗯， 可以养颜啊， 黑芝麻 预防衰老啊，是吧？提高睡眠质量啊，或者说呢，加点这个冰糖米粥， 是吧？可以来润润肺啊，养颜，是吧？比如说或者加一点什么芝麻呀、蜂蜜啊，这些可能会这个提高这个人体的抵抗力啊，是吧？润肠还可以通通大便啊，有些便秘的人群，对吧？还有核桃啊这种坚果类的东西，是吧？可以改善这个大脑的供氧啊，就是脑力工作者，是吧？吃了可能会更好一些。 哎，让你这么一说，如果是拿这么多好东西一起榨的那个豆浆，如果光喝那个汁儿，把里面的那些其他的我们说剩的渣子什么都扔掉，我还挺心疼的。 还惦记这事儿呢？ 对，那个渣子留吗？ 我们要做集约型社会嘛，是吧？我们这个渣子，我觉得应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也不叫废物利用吧，它应该是有效成分在液体里边渗出来了以后遗留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可以有它的用武之地的。包括当然我这个手艺比较差了，我觉得我们家里老人经常会把他们做一些，什么面食啊， 炒豆渣啊， 对， 烙豆饼、啊， 各种加工之后还是能够增加口感的，因为它毕竟也是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嘛，还是 所以 对， 要是对于便秘的人， 对，就是说胃肠动力不好的人，是吧？还是有帮助， 什么都别浪费了。你像我的话，我是不把那个豆浆单给它沥出来的，而就是有点像那个糊了一样，就是糊。很粘稠的哈，就是一起这样吃下去，也不存在后续再怎么烦恼用这个豆渣的情况。 不给鬼子留一个粮食。 对对对，什么都不能留下。嗯，哎，豆浆和豆汁儿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老北京不挺讲究喝豆汁儿的吗？ 对，这个豆汁儿呢是咱们北京的一个传统的小吃吧。然后呢，应该说呢，它是，不管它从选料还是从这个制作工艺吧，还是很有特色的，很有地方特色的。 发酵的 东西，对吧？从简单说呢，从发酵类来说呢，它是现在研究越来越多，就是改善肠道微环境。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包括酸奶啊，包括这个益生菌啊，什么益生元啊这类东西，现在是其实研究比较热的一个东西，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有节令性的，对吧？我们一般就是包括古代咱们御膳房啊什么的，一般就是过了夏令，就是到有一段时间就停止制作这个东西了。到在这种炎热季节，就像咱们喝绿豆汤，它的本质上也是一个绿豆产品嘛。 嗯， 我们喝绿豆汤，第一呢不会喝热的，我们都要放凉了来喝。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喝它这个汤水更多一些，对吧？然后呢，我们取它这个改善肠道微环境，或者说增加消化功能的作用。但是呢，季节咱们特别热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凉了再喝，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每次也不要喝太多。它这个口感呢，确实比较奇特一些。 味道是比较奇特的那种酸馊味的。 对。 但是我喝的。 对，我觉得身边人，我们也做过观察，做过调研嘛、 啊。 我觉得身边人十个有八个都有点不太喜欢 ， 不太能接受，对吧、 嗯？ 但是我觉得适当的喝还是有对人体还是有帮助的。 而且其实我想知道它那个就是那种酸度，我觉得它那个酸度有的时候还挺高的。对于本身胃肠不太好的人，胃不好的人是不是不太适合？ 酸度这个事儿呢，有工艺的问题，就是或者说您这家吃了再去那家，可能还不太一样，对吧？但是呢，总体上说呢，就是不管是 取的是它里边那个。发酵的那个酶， 对，从西医的这种工艺来说呢，从它化学成分来说，它是有帮助的。但是从中医来说呢，酸入肝嘛，是吧？它可能对这种疏肝啊、生发呀、啊，可能会有帮助。 哦、 但是呢，也是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适度。我们经常讲叫起居有常，饮食有度。 嗯，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哈，我经常就是哪样东西我先尝一下试一下，然后呢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应。 吃了亏就不碰它了。 对，吃了亏那就不碰它了。但是如果说您是也不拉肚也不呕吐，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哈，毕竟我觉得这东西是可以尝试一下的。而且豆汁儿还真得配着胶圈还有那个小咸菜吃。 对，它能改善它的口感。 对，好嘞。那关于这个豆汁儿也好，豆浆也好，各种各样的这个豆制品哈，那么对于有一些人群呢，您的确要慎选。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可以替代您的这个白开水的摄入哈。最后，尤其是对于平时肠胃就不好的人，给大家几点提示吧，要求一下。 就刚才说到的吧，反正豆制品这一类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咱们大家现在中医很热嘛，大家都喜欢喝点中药，吃点中药是吧？吃点这个中成药。 嗯。 我们经常说呢，就是绿豆这一类的会解毒，会解这个药性，是吧？ 哦、 所以我们喝中药前后啊，就不要喝这种豆绿豆，尤其绿豆汤啊、 嗯、 豆汁儿啊这一类的食品了、啊，它会影响你的药物的功效。 哦。 另外一个呢，就是豆制品呢，我们一般其实在门诊来说啊，就是来消化门诊来就诊的人群来说呢，应该说它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消化不良的表现。豆制品呢，我们一般 主力推荐的是这种胃肠动力不好的人群，比如说排便障碍、排便困难、便秘的人群，他们可能会增加粗纤维的摄入，梗啊这种叶梗类的东西，包括豆制品啊，可能会摄入多一些。然后呢，本身脾胃功能虚弱，然后呢脾胃虚寒，是吧？这类人群呢，我们建议还是适当的服用，不要长期大量的服用。 好嘞，那关于这个豆浆豆制品也好，还有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有消化方面的问题的话，一定要尽早就医哈，甭管是西医方面还是中医方面，然后帮您来进行调整。因为我觉得人生在世，这个吃好喝好胃口好真的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呢不要让这种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的心情。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北京中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丁阳的做客，谢谢。 谢谢。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呢为您送上的就是五一我们的特别策划职场拼命三郎珍惜革命本钱的系列节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主任医师赵耀为您带来身在职场也要营养，欢迎您明天下午4:30届时收听和收看，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咯。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气压后部控制，风力不大，扩散条件一般，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预计 PM2.5 浓度呢是在每立方米45至9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心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